Hello， 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4月4号星期二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许贵雅。国民党2024总统提名操盘的党主席朱立伦，他像是慢郎中，我根本就不急。那么郭台铭跟双英在互尬，他去访美，他仿佛是要告诉蓝营，我跟某某人比较起来，我可是有国际以及经济科技视野的 CEO， 还传出来郭台铭有一项秘密武器，什么是秘密武器呢？说叫做买一送一，买什么送什么，买我郭台铭送高虹安。不晓得看到这里呢，柯文哲是不是觉得要再去吃点降血压的药了？再来我们看侯友宜急不急？侯友宜当然表面上看起来还好，但是内心是波涛汹涌齁。本来呢他的回答不都是吼吼做歹计，现在回答都是为国为民勇于承担，好，不能够再装不选了。包括呢出现的是有国民党的立委齁，有挺侯联盟。第一波名单就有10位国民党立委齁联名来挺侯，可是呢在名单上面的人又说齁，我们这个不叫做串联挺侯啊，不是很搞笑吗？而朱立伦的心思呢居然齁又冒出来说可能要纳入韩国瑜做民调，虽然说事后呢灭火说没有没有，我们没有这样相关的讨论，但是个背后到底是在玩哪一招，稍后我们仔细来拆解国民党的宫廷大戏。另外来看的是马前总统马这个啊，面对中共官员呢，中华民国总统公美出嘴，唯有在祭祖的时候面对先人啊，他把当过两任中华民国总统就说出口了，所以呢老共给他画的红线呢他就是乖乖的照办，不敢越雷池一步。那么国民党不是老是把这个捍卫中华民国挂在嘴边吗？可是你看马英九前总统他到了中国去，他是逆世界抗中挺台的潮流，然后去好好的配合中共的统战演出。蔡英文总统出访在拼台湾的外交，对于蔡英文总统在美西时间4月5号换算我们时间应该是要到4月6号可能会跟美国政坛第三号人物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中共除了台面上的叫嚣，私底下肯定他们也有非常多的这个外交小动作。小英总统访美的效应究竟要如何来看待，稍后我们会进一步的分析。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首先欢迎的是作家苦林， 贵阳好，大家好。 接着欢迎知识媒体王瑞德， 贵阳好，大家好。 还要欢迎桃园市议员于北辰于将军， 贵阳好，大家好。 好，左手边来欢迎台湾智库策略长王义川， 大家好。 好，欢迎网络评论家温朗东。 贵阳好，大家好。 接着欢迎国民党新北市议员林金杰。 贵阳好，大家好。 稍后还有东海大学政治系的教授邱诗怡会加入我们讨论。我们今天先从2024国民党提名谁这个难解的题要来开始谈起。其实呢又回来过去有被发明出来的一个顺口溜啊，就是朱立伦想选不敢选，侯友宜想选装不选，郭台铭是想选不能选。现在进展如何，我们一起来看。 新北市长侯友宜3号在脸书 po 文透露，拜访芦洲市场的猪肉摊商以及咸酥鸡炸物店，和业者有说有笑。虽然没有安排在公开行程，不过侯友宜事后也在脸书写下这段探视摊商的故事，不只关心基层民众生计，更写道台湾外部局势动荡，内政百废待举，首次谈到国政议题也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但不止国政议题，侯友宜3号下午也抛出和欧洲经贸办事处处长高德夫合照，虽然还是强调城市合作伙伴计划，但也谈到经贸投资、碳税、绿色能源等议题合作，也令外界解读是在为自己的2024总统路铺路。 侯友宜目前仍被视为国民党内最强母鸡，担任党内议员叶元之直播直言，侯友宜此刻问题是讲话太没重点。 有规划访美吗？ 不管你人在何处，永远要心系中华民国。 美丽岛民调最新结果，表态率达到85%，赖清德、侯友宜、柯文哲撒卡都，赖清德大胜12个百分点，跟侯友宜、郭台铭分别 PK， 也都是赖清德领先。传出侯友宜内部也定调，选总统不是落跑，是扩大服务，只是对比民进党4月12号提名赖清德，蓝营人选至今还没定论，已经输了一截。 好，因为呢这个侯友宜的部分齁，他自己是扭扭捏捏，那不能够讲一些太明白的话，那现在看起来呢是。 国民党的立委是不是帮忙哈来当那个把人夹逼混哈，以来化邪恶的那个角色哈？我们看到的是这个部分哈，有包括林维洲、陈雪生、谢依凤、郑丽文、李德维、吕玉玲、赖世宝、吴怡丁、费鸿泰等哈，就说哎、我们是希望说侯友宜要征召他卡紧的啦齁。那据了解齁，这个是我看到有媒体写齁，现任39席国民党立委大概有35个人挺侯齁。不晓得他们是不是去一一的打电话然后去探寻说你到底是哪一派的啦齁，去探一个这样子的风向。然后呢这边齁就有不具名啊，他是在这个名单当中，但是他在回答说不要写我的名字齁，不要写我的名字。说侯友宜呢，他在这个九合一大选的时候赢46万票诶，所以呢国民党就是他是最强的母鸡，我是因为人家来问我，我很自然的回应我是挺谁，但我们并没有所谓的这个挺侯串联的一个联盟。瑞德哥要怎么样来看？ 侯友宜没有错，他在这个去年底11月26号的921选举的时候呢，他确实赢了林佳龙40几万票。可是看事情不能只看一部分，为什么呢？他自己在去年11月底的得票却比他在2018年的得票还少一万多票。什么意思？如果你是多增加一万多票，然后我没有话讲。也就是说，事实上当时我就看出，我民进党自己本身的支持少了一两百万人出来投票，在全国各县市竟然还比你国民党啊，比上一次呢还多赢了38席的议员的这个席次啊，这是国民党的隐忧。不过可惜就是当时国民党啊，整个陷入一个集体歇斯底里的胜选的这个症候群，以为那么总统跟立法委员过半是斗定泥干。那侯友宜，那么其实他整个民调的大跌，这一个多月以来啊，大概整整一个月，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一个月前的南投立委的补选，林明真的选情之夜没有去，就造成大家后来的反侯，然后造成国民党又一连串的内打。最近这几天的这个腥腥沸沸的这个大战，对不对？费鸿泰跟那个徐小新的大战，我相信国民党的支持者他看了以后，心里会淌血，会非常非常的难过哦。为什么？往内复打免费，政治伦理荡然无存等等啊！国民党，你不怕国民党输的还不够吗？那么。其实重点在侯友宜自己本身的一个态度跟反应。他之前的好好系列，呵呵这代际，到后来的谢谢系列，谢谢大家，到后来的中华民国往新的道路走等等。但是问题是，我要知道的是，你要告诉大家你要往什么新的道路走啊？他最近在这个刚刚我们那个话题，就是有关于金门的立委啊，陈玉珍公开开第一枪，说我就是力挺郭台铭，对不对？ 他独排众议， 我那天就知道。他独排众议开了第一项以后，我那一天就立刻预言，马上会有其他的这个挺侯的那个立法委员呢，赶快要冲出来，而且人数要越多越好。你看，马上冲出来了吧？你陈玉珍，我尊重你，但一个人，对不对？我们这边三十几个人呢，阿伯喜贝安诺，但是那个不具名的那个立委讲的是真的，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在现在的深蓝的这个选区出现截然不同的两种的一个声音啊，有人说侯友宜是最强母鸡，所以非侯不可；有一个人说侯友宜。他到底是不是蓝皮绿骨啊？那这种态度的话呢，到现在扭捏成菜，然后又没有重点，人家还骂他是草包等等。那为什么不选一个有国际观的郭台铭？都是蓝军，所以呢，那么陷入两难啊。除此之外呢，我刚刚说的侯友宜的对答，我觉得那么叶元之是之前是挺他是朱立伦的人马出身，但后来他挺这个侯友宜，大家都知道。所以叶元之的批评值得注意。他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把第一次讲把那个卢秀燕应该把他纳入民调，对不对？ 对。 后来前几天呢又讲了什么？前几天讲说侯友宜之所以民调下跌的原因是没有重点嘛。 讲话没内容啊。 各位，有关于朱立伦不是开始叫黄建廷先去问，刚刚贵雅说什么想选的不选，那什么我有没有攻击到队伍吧齁。那就很奇怪了。你叫国民党的秘书长黄建廷去优先去那么征询的两个人是你绝对不会提名他的人，这好奇怪。你会提名张亚中吗？ 先淘汰。 你会提名赵少康吗？有人说了，我来征询你们两位，不好意思，我先把你们 fire。我征询完毕以后，你们两个就出局了。哪有人家这样子的嘛？你没有诚意嘛？你从头到尾大家都认为你要征询这个，你要这个等于说提名这个侯友宜嘛？好，根据他侯友宜，人家就问他，那朱立伦跟国民党什么时候来征询你？那你会怎么回答啊？那你关于人家这个等于说挺侯派的挺侯联盟，你这个有什么意见吗？各位，你看。张三丰就是武当派的这个召集人，你知道吗？为什么？ 台湾有元旦啊，元旦要讲话，然后呢啊，过年要讲话啊，然后呢啊，这个包括中立这个九三纪念节要讲话啊，然后包括这个等于说啊，国庆日要讲话。侯友宜讲了一个，在我刚刚讲的所有的节日里面都可以适用的一段话。侯友宜怎么讲？不管人在国内外的何处，会永远心系中华民国，做出最大的贡献。 你知道这在回答什么吗？ 我不知道。 人家在问他说：“哎、欸，你是不是也要去访问美国啊？” 他也可以、啊， 我都心系中华民国。 不管我在国内外，我都心系中华民国。这一段话，侯友宜讲的这段话，只有一个地方不适用，在什么地方？就人家结婚的时候的致辞啊，不适用而已嘛。所以你能不能讲一些有营养的、有深度的，然后有高度？也就是说，你要讲出来的东西，让人家觉得哦。你真的我们不客气说哦，即便现在民调低，但是朱立伦讲出来的话还至少比侯友宜的高度要高一点，具体一点。这侯友宜要好好去学习啊，你不能从头到尾都用这种混的，用含混笼统的，然后用这些没有内容的东西啊，因为毕竟你是中国国民党的最强母鸡嘛，你的民调会一再的下跌，事实上也跟你自己本身的反应跟你的高度有关系。 好，因为齁、哦、这个叶元之讲话齁、哦、他最近被抓到一个标题是说他认为侯友宜讲话没重点嘛、嗯、没重点民调怎么会高起来呢？来，因为他常常上我们节目齁、哦、我记得他有另外一段话，他说齁、哦、不当强国的棋子，他说谁要当棋子，你才当棋子的，我不当棋子，这不是废话吗？你看叶元之很搞啦齁、哦、一直吐槽一直吐槽齁，讲话没重点。那我是不是先请教议员啦齁、哦、议员你怎么看啦、啊、因为的确齁、哦、你来我们节目，我的感受你是挺侯又不得罪猪的那个路线啦、啊、齁。那现在的这个。 路线吗？ 就是。 主流。 主流，对，就是不能批评党齁。那因为要争取提名啦、啊、或者骂下去怎么办呢齁。那现在的状况你是挺侯的吗？齁、哦、那挺侯之外呢，你觉得是不是时间上齁凶卡紧诶，今嘛已经四月七号哦，是不是要就是快马加鞭？ 这个我们党内人士哈、哦、有提到了，就是说征召非党员选总统不能接受、嗯哦、我们党内是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共识了。 哎、欸，可是我记得也有另外有人讲啊，杨秋兴就讲啊，如果征召没有放入郭台铭，不能接受啊。 不是非绿大联盟吗？ 那、嗯、这个杨秋兴也不是我们的党员了、啊、哈。那征召主要是为我们的候选人来做决策。其实现在的整个政治氛围哈、哦，很像四年前。2018选后，我们国民党一片欣欣向荣，那时候我们的党主席吴敦义啊、嗯，哇，雀跃不喜啊，哇，咱大赢，带来后面的是什么？乱七八糟。嗯，哦，那四年前有五个总统候选人还在凯道上面做政见发表，我也去参加，我已经慢慢哦，这个他们呐喊了，嗯，包含韩国瑜，哦，这个朱立伦、郭台铭、周锡玮跟这个张亚中有五个。搞到最后韩国瑜出现，结果齁大家各奔东西各奔前程，结果我们输掉了、嗯。我们很怕的是什么？这一次的一个状况其实跟四年前。 那议员我要打断你齁，因为上次的状况你已经看到乱象了，对不对？ 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啊。 应该是不能够重蹈覆辙。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讲，就是说。 那所以朱主席的心声呢，因为齁、哦、又传出来，我觉得这个东西齁会威亚几爹呼呼诶，说啊没有没有，我们要做一个澄清。可是问题是，怎么会有党的副秘书长江俊廷在接受一个直播主在那边连线的时候就问到说，诶那这样子啊齁，你们是不是有特定的口袋名单的人选？他说没有没有，那有没有把韩国瑜放入呢？哦，他就说嗯，那当然也包括韩国瑜。这个讲出口之后，韩粉都已经得到心灵的寄托了，各来讲没啦没呀啦齁、啊、这个讨论之后没有。 韩国瑜是谁讲？江俊廷讲的。 对啊、嗯、啊他其实 江俊廷不能代表党，不能代表党中央。 他是党的副秘书长、欸。 也不能，因为他没有一致性对外的公开的发言。我觉得是这样子啦齁、嗯。当初李静颖要回来国民党，他私底下打电话给我说，欸金姐中常委，那个李静颖齁要来当黄建廷的办公室主任，你是否同意？我就说你主席公开讲我就同意啊。嗯。主席有没有讲？主席没有讲。他私底下当然他可以聊天，他可以发脸书什么，但是他不代表本党的一个政治立场。 这样哦。 当然是、啊。 党的副秘书长讲话都还不代表党、哦。 今天我而且不是我在讲。 金杰议员，因为齁、哦、我跟你讲江俊廷他是怎么样，他一路在新北市齁、哦、当朱立伦时代的这个民政局的局长。然后朱立伦呢卸任市长之后一度有点沉寂，因为总统啊没选到嘛齁、哦、然后就是又没有到初选过关，然后沉寂了很长的时间。 他真的是不离不弃的江俊廷啦， 吼，嫡系的啦， 对啊，伊是核心中的核心，啊，你今嘛讲伊讲的话无准算哈，我先让义川哥来回应。 江俊廷台湾在一个大头的， 对， 伊就是大家观众啦，唔知道你连刚看朱立伦啊出门左后方迄个新冠甲 A 迄个就是江俊廷，嗯，迄对朱立伦对十几年啊，对十几年啊，伊讲的话。那没有一定程度代表朱立伦，江俊廷你嘛卖对啊？朱立伦讲，朱立伦就是跟黄建廷去找郭台铭，伊讲啊无来，黄建廷家己走去的啦。即摆江俊廷，朱立伦要出来讲无来，江俊廷我无过去，嘿家己去假敖，嘿韩伦咧直播啊，对人去咧直播，你要相信吗？你相信吗？无可能，吼、哦。所以即摆朱立，我来讲一下朱立伦的角色啦，吼、哦。嗯。其实朱立伦吼。伊是上了解侯友宜，侯友宜的长官内底做上久的，就是朱立伦。伊做七年外的长官呢，伊、是伊叫做侯友宜来做副市长，总共做七年外要到八年。侯友宜啥物会向，啥物袂向，什么行，什么不行，对一条会出包，朱立伦拢知影、朱立伦哪有可能唔知？所以朱立伦即卖心情嘛真物质，因为爱，所以爱。因为爱，所以爱。我念一个歌词给你听，这是谢霆锋的。他说哦，不是为了什么回报，所以关怀；不是为了什么明天，所以期待。为了你一句话，我全身摇摆；为了只为了你一个笑容，爱就存在。那想太多的人，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因为爱，所以爱，什么意思？朱立伦知道，如果提名了侯友宜。就是侯友宜受苦受难，没办法继续选下去的那一天，伊唔甘啦、啊，朱立伦总唔甘侯友宜，因为伊知啊，伊有偌济能力啦、啊，甲侯友宜杀起哩，就是送上断头台，伊唔甘啦、啊，因为爱伊，所以即卖甲侯友宜讲一个代志，讲啊无吼，四月有三十天，拜托诶，你差不多五天讲一句话，哦，啊讲六句，看这个民调会起来无？啊，不，我实在是不忍心嘛，甲你提名，啊，所以就搁等看好友谊吼，这六这三十天会当讲出啥物厉害的这个言论、所以即马吼，朱立伦那想要开一间餐厅，啊入去吼，你会当点这个猪肉，会当点虎头菇，买当点韩国语，买当点燕饺啦，就四样，看你要海陆呀，是要单点的拢会使，要套餐，啊那组合拢会使，组合了。伊要确定一件代志，就是谁加进来以后，加进来以后，那个猴头菇不好吃，哦，加几百料无好食。等于讲，我即摆民调要做啥物？等于我问伊，民调要问谁啊？要问郭台铭、侯友宜两个比，啊，想要甲韩国的揪一摆无？韩国伊若揪一摆，揪到谁？就一头知啊。韩国的几摆若去揪到侯友宜，韩国来来来来来，啊，韩国几摆若揪到郭台铭，韩国也无啦无啦，本地就无咧讲韩国语啦。所以江俊廷咧讲的这些代志啊，江俊廷，你伫做啥？各式各样的组合的民调，拢做看卖，做看卖，做做会了哇 ？CP 值无好，这间店歹食，隔壁火锅店直接去食火锅店好啊，卖来食这间啊。即摆朱立伦用心良苦，为着要动，哎、欸，朱立伦是国民党的党主席呢，他希望重返执政，让国民党回到执政的舞台。嘿，朱立伦用心良苦，可是因为太了解侯友宜，伊无法度，伊无忍心把侯友宜送去你迄个舞台，因为送去你，伊可爱死爱倒来。所以你啊看陈玉珍讲，陈玉珍讲，接下来中华民国领导，中华民国的总统要两大特质，第一要有国际观，要有国际观。伊讲了呢，今仔日侯友宜讲啥？讲台湾因为是地缘政治的关系，所以大家爱团结。地缘政治跟团结什么关系？地缘政治就是讲，咱是这条印太战略第一岛链内底，左手边有中国，右边有这个美国，吼、哦，啊两边，啊咱是这第一岛链内底，啊甲菲律宾、日本这几关用起来，咱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要哪比？跟团结什么关系？跟团结什么关？乱斗一通。因为最近有上课上到地缘政治，可是伊唔知伊是几时啥，伊爱甲伊演讲内底讲出来，可是讲讲闹鬼啊！所以陈玉珍讲要有国际观。第二，伊讲开始做啥，要有决断力。陈玉珍讲做总统要有决断力，啊，那侯友宜就无决断力吧？袂啦，唔啦，送鸡听。这种 这种奇奇怪怪的这个说法，侯友宜是家己破主人呢，真正做下杠的呢。迄个下杠来买就买，唔得唔啦，咩啦假鬼假怪，这家己人嘛看袂落。你去家己破主报地，当借伊得起来人家问，讲这侯友宜这种的够行咱家的人。拢无信。第二，好友伊做过警察，做过刑警，乌白两道，大家咧讲代志，一句话大家讲好，迄电话上小牌阿弟啊搞出来，就是这样展示情的嘛？怎么会变成好友伊这么扭扭捏捏？ 其实吼，袂使你甲阮好友批评啦。当然，虽然民调即马有滴下降，吼，但是因为我知影，伊为虾米有艰苦袂使攻击当中，那因为动算以后到现在目前为止。新北市议会 都还没开始啊，始对啊。 你起码你讲啊，我要选总统，对阮交代袂过。我也跟侯友宜讲过，讲市长，你若有意愿，你一定爱在阮议会开议之后，接受我们包含卓冠廷我们新科的议员，大家磨刀霍霍，想要来给你等。我也跟他讲，你现在的民调是很高，因为刚刚 选完。他怎么回你？他怎么回你？ 他讲就是说他会好好的去思考啦，也都好好去思考。但每当来陪我一谈，两个陈进心满意的，因为伊无有这种双全的。 另外我问你哦，伊准备去选总统啊嘛？啊，伊冇可能选得掉嘛？啊，伊施政报告要冲啊？念念的，你若无准算伊，我要做总统啊！我感到念的，我去年念的拢无算，你交我无关系，因为佮要定算啊。你若要选总统，你就讲我施政报告，我卖报告，因为我报告嘛无效啊，因为我要去做总统，我甲你新北市民报告有啥物路用？卖浪费时间，我就讲啊，我就要选总统，吼、哦！啊，新北市长定算新的市长来报告，啊，无你议员嘛去用增效的呢？一个多两年美国，我接下来四年，我准备 A B C D 做到做光了， 不啦？ 宣布我要选总统。啊，你跟韩国会同款啊？ 不啦，是安尼啦吼，总是有这一个步骤啦吼。我战略跟战术，我嘛是想要赢嘛。我你无可能讲啊，好，这当阵啊，一开始伊就马上宣布，这对社会交代袂过啦。 嗯， 总统党有需要，党人民国家有需要，他当然不让。 那你们是要在总咨询第一天宣布，还是最后一天？ 我这我不知道，因为如果我也跟他讲有意愿，党如果征召，党如果征召你，你要不要？你要自己去考虑嘛。 嗯， 对不？我们来讲嘛，党中央哪有需要，人民哪有需要，党阮国民党这党主要上有吼基础115万票，就是你侯友宜啦。谁最有民意基础？谁是最强的母鸡？侯友宜当然就是我们的最强的母鸡。我们的这个主 席，本来我感觉吼，每一个哦，新北市的恭喜侯友宜嘛，啊，台中的恭卢秀燕嘛，吼，所以其实你们自己还有非常多吼，各唱各的调，那是不成一首歌的吼。不过因为刚刚义昌哥讲那首歌，他解释完那个意境吼，我其实觉得嗯，懂了吼。古林大哥 是， 重点是我知道你的弱项是什么嘛，那我是因为呵护你的心情，我不要让你出糗啊，我就知道这种东西你就负荷不来嘛。那在现在当然是有一个气场很强，就是哦，大家觉得啊，115万票哈，就管呢。啊，问题是哈，你露出马脚之后哈，越来是越觉得啊，这是叶源之讲的呀，无重点吗？那个无重点嘛，哈，会一直延烧下去哦。那个吼吼做歹事的那种负面的印象会一直延烧下去哦。 他拿个狗头军师去想出这一招的哦。那我就是 义川，真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他居然把侯友宜跟朱立伦的关系形容成爱情。给我婆都压起来，伊那是唔甘，伊是唔甘弯啦，他不甘心让侯友宜来选总统啦。你想想看嘛，朱立伦就随便问一下说，选总统，国际关系嘛，两岸关系嘛，跟美国侯友宜你搭得上什么？对不对？那个柯文哲至少还可以去那边串访哦，虽然是被等一下被那个同乡会拒绝，等一下被那个拒绝，起码还可以去待21天。对，侯友宜，你现在如果要去美国，谁要借你？你要去干什么？你要去哪里演讲？还是要去领什么奖？对不对？跟日本你更搭不上关系嘛？对不对？你也讲不出对日本什么东西话来，甚至跟中国你也搭不上关系嘛？所以这整个问题，我觉得他就是不甘心让他选的、啊，他就觉得说你就是没有国际观啦。你要是有国际观，你的里长不用说啊，你对国际警务很熟啦，对国际警务很熟，跟有国际观。我跟你讲，我去过80几个国家，我是不是更有国际观？要不是靠那另外一个爸爸那个才是哦，我要先澄清，免得被你剪掉哦。所以那决断力就更不要说，所以重点其实关键都在朱立伦。你看朱立伦讲来讲去讲主要候选人啊，谁知道谁是主要候选人？那谁是主要？谁又是不主要候选人？然后讲来讲去就非要讲非绿大联盟。 你国民党就这么强了、啊，你现在还要去跟谁联合？你要去跟王建轩联合吗？你要去跟宋楚瑜联合吗？你自己就有这个力量，你就有最强母鸡，你非要讲非力大联盟，你就是要吼要吼侯友宜赢嘛？我哎哎，不都不是我吗？你给我干一百人吗？你原来你心里还有别的人，所以。其实朱立伦很简单一件事情，你要撇清大家的这个疑虑，要撇清大家不用担心你变成吴敦义 2.0， 你只要讲一句我不选总统，嗯，2024我不选总统，大家都放心了。嗯、 连郝龙斌都讲啊，你都没把话讲清楚。 是啊，他不敢，他就不讲啊。啊，甚至人家说那民调你会不会把自己列入民调？他没有回答嘞、欸，是柯震说，我帮他讲不会。 对， 说谎都要替别人来说吗？对，所以现在整个我们用这个火来比侯友宜哈。我们感觉他就像一个有道高僧、哦、反正你讲什么我就是讲一堆云里面雾里面的话，那个心、哦、感觉是槁木死灰啊、嗯、他真的是死心的就啊我要躲在底下，像刚刚金姐说的啊，就我这新北市长又丢不掉，丢了改选，到时候选输我台湾还没拿到，新北市先丢了，那怎么办？那如果我现在就选，那我要请假请多久？有那么多假吗？所以他是槁木死灰。那韩国瑜是死灰复燃哦，不然天宇你忽然被叫了，啊，有我的 事，又 cue 到我了， 哇，全是韩粉震动，对，哇，又烧起来了，本来以为对，然后呢，郭台铭，好、哦，郭台铭干柴烈火，郭台铭在海外，哇，一起修，靠、哦，拼命拿自己烧，哎、欸，我这个台湾都没有人的，有领导这个什么，产业的能力，哎、欸，我有40几年经验，只有我能够领导台湾的产业。好，你这样讲就算了，我不要跟你闹鬼。等一下闹鬼说你到全世界开过多少空头支票？你在越南、在印度、在巴西、在美国、威斯康星，你所有的投资几十亿、几百亿，通通跳票。那不讲这个，你还批评小英总统， 法律人， 你这为什么叫人家来接机？嗯，奇怪，这我哎、欸，我到美国去同乡会也来接机啊，是没有那么多人而已啦。嗯、接机不对吗？那莫名其妙，你这样是侮辱那些人家大老远开几个小时车，甚至有从加拿大来的人，人家这样对我本将心托明月，你居然说我是我花国家纳税人的钱，你这样子糟蹋你自己，做一个你有这样的高度吗？你这一个国家，就算今天没有人，我们都要请人来接，何况是有那么多人主动来接，然后呢，没事还批评啊，这个都是总统都是台大法律系的，都做不好。啊，起码啊，不只是台大法律系，别算了，你想不起台大法律系，你又要得罪台大法律系，又要得罪美国台湾人，你这干柴烈火就没有人帮你点，那你就塞不进来啊。那朱立伦是星星之火，虽然我这火很小，永远是一层 蜡烛 没灭， 哎、欸，还没有灭，哎、啊欸，到时候时机到了，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哇，这场火好看的哈、哦。那消防队准备好， 来，于将军哈、哦，我们看到是郭台铭哈、哦，刚刚这个苦林大哥有讲啊，接机又怎么样？因为其实是侨胞自发性的去接机、嗯，又不是说我强迫你哦，或者说我给你什么走路工，不是这样哈、 哦。 跟中国的那种亲共的黑博赶快。然后现在讲出来的是说秘密武器啦哈，那时候我要请教你哈，秘密武器这一招是不是秘密武器哈？因为他说，哎、欸，我郭董啊哈，如果我回到国民党之后啊，那我跟高鸿安就是我郭家军嘛哈，所以呢，哎、欸，你们把我纳入之后，我还可以送你一个新竹市的市长哦。好，买一送一，高鸿安，好，这个是一个诱因吗？你觉得有加分吗？ 这不是诱因吧？国民党还缺被起诉的人吗？应该不缺了吧？对，高鸿安眼见后面可极有可能，我没有说一定哦，极有可能。对，国民党还缺这样的人吗？国民党不缺，郭董你收回去自己用好了。对，其实这段时间大家都很急哈、哦，说，哎，侯友，尤其陈玉珍讲了，说侯友宜没有国际观，你这样强人所难。侯友宜真的，他对国际观要补习一下。但是侯友宜把人抓去关是很厉害啊，对，因为他刑警啊，你叫跟我讲国际观，我看两狼给关，我比较厉害。你跟我讲国际观，我不会，我可以把陈立新抓去关，我可以把这个诈骗集团抓去关，我可以把海外这个所谓的洗钱集团抓去关，这是我的专长啊。你叫讲国际观，没有，我只管抓人去关而已。你叫他这样讲，真的是很累很辛苦。另外我讲哈、哦，你说。侯友宜缺人气，因为叶元智也说了，你讲的话就没有意思嘛，索然无味，非常乏味，没有意思。你要让他有人气，侯友宜有啊，侯友宜他这个扭扭捏捏会让人很生气啊，他不会给你人气，气死人了。那所以为什么这些党员焦虑，连这一些立法委员都焦虑？在立法委员可以把它分成两类哦，这十个人分成两类，你第一类是正要实施党内初选的人，他要初选啊，他要集聚人气啊，你侯友宜。不选又要不要选又怎么样的，他没有话题没有聚焦，所以这些人希望你赶快说要选， 他可以趁着侯友宜的力量赶快把他党内初选炒热，他可以出现继续来选立委。第二种人是什么？就不分区。你看郑丽文啊，李维德啦、啊、吴宜丁啊、曾明忠都是不分区。国民党的不分区原则上齁、哦、大概是后来就吴敦义定调就是一任不会连任。嗯。除非你是总召才会给你连任。那曾明忠已经两次了。已经两次了，他会不会有第三次？如果炒得热就有第三次啊，炒不热就没有了。那其他的不分区当然希望把整个声势冲高，说不定还可以再来一次不分区。所以这些人真的是要拱侯友宜吗？不是，因为国民党的选情太冷了。2022年这么好的台，这么好的舞台，你把它给搞冷了。为什么？侯友宜就不说嘛，就不讲嘛。你想想看，如果侯友宜在第一时间赖清德要这个参加民进党党内初选，他就说我愿意参选，我愿意帮国民党扛起这个历史的任务，在所不惜。我跟你讲，国民党的选情马上就一暴中天，风冲起来了。对，那新北市的议会也会很热啦，因为卓冠廷早就在等了啦。对，卓冠廷早就在等，就等你宣布。可是你要怕吗？这伸头缩头都是一刀。你为了要怕新北市议会卓冠廷会磨刀霍霍，你就害怕了吗？那后面怎么办？你后面如果七月份确定提名你了，你认为别人会放过你吗？别人会不去监督你吗？别人不去攻击你？那你是刑警呢，拿点气魄出来，不要老是让人生气，你要挺住啊。所以这些中常委这些基层团是焦虑啊，非常焦虑。可是国民党有个特性哦，焦虑到了极致会开始不爽。嗯，会开始不爽，诶，你到底要不要选啊？是我求你了啊，当总统你丢脸吗？对，是我求你，会焦虑会生气。那如果你把国民党基层的这种生气给激发出来了齁，你就知道叶源之为什么讲这种话了。你就太无趣了嘛，你要有趣一点，用膝盖走路吗？对不对？还是要虎虎前进、哦、这对不对？我觉得侯友宜齁在这段时间。 浴缸跟筛子。 或是浴缸的筛子、哦、你不能再等了。因为现在齁赖清德人家讲已经老鹰展翅高飞，你还在最强母鸡。最强母鸡再强还是鸡啊。再强还是鸡，不会变老鹰，不会变种啊。所以你要赶快表态，要强化你的战力，否则你的国际观跟抓人去关是完全不一样。第二个就是说，你的一切的行动必须要以你的国民党、你的国民党为中心，你不要以侯友宜为中心，否则你越走会越累，你的支持度越掉会越多。国民党的特性，当支持度开始雪崩以后，要重新再起很难。所以侯友宜已经往下掉了，你这个掉还没有掉到谷底哦。再往谷底掉、 啊、可是曾明忠讲说现在是那个楼地板，你觉得不是？ 那当然不是，还没掉到谷底。 看赵少康的脸色， 对、哦，还没有掉到谷底。嗯，这个谷底是什么时候？谷底连基层都已经觉得你到底要不要选？那干脆我不投了，嗯、我干脆不投，那个就是非韩不投，哎，无韩交友了。 你这摆讲什么中国的地都这个？你做想要啥？你做想要带恁家囡仔出门？看到人的囡仔足好诶，哦，拢读台大、读 A 路、读考，我讲，哦，恁囝你有够牛诶，我伫戆囝你也看，阿呆啦。 穿梭在华。 现在韩粉复活啦，韩粉一个一个复活，在台南炒，在各省开始燎原，开始在鼓噪。那个大韩粉不是把国民党的副秘书长找出来说，听到没有？有韩国瑜，有没有？有没有？他有没有这样讲？就跟你讲，表示已经开始鼓噪了。如果侯友宜再不讲，等到这个韩粉的力量出来以后，国民党就变两派。 侯友宜这个我补充一下、哦，因为他上个礼拜的时候问了一些跑新北的朋友、记者朋友，就说侯友宜很难堵麦，他人都不见。那为什么呢？因为侯友宜发现说郭台铭访美，就他很怕媒体去问他，哎，那你什么时候有访美行程？所以他3月29号的时候去参加春季哦，媒体真的就问他，郭台铭访美，那你什么时候要去？他说，台湾不需要你一言我一句，台湾是要好好团结走在一起。4月1号的时候的话，再被问一次啊，那你什么时候要去出国？不管你身在何处，我永远要心系中华民国。所以他讲这些废话的来源是因为他不敢公开他什么时候要去访美啊，还是什么访中访日，他都没办法去了。这个才是侯友宜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所以我非常同意易川哥刚刚讲的，朱立伦用心良苦，他觉得侯友宜补习还没补完，你现在征召他去考试，害了他，他要从一个草包啊，只懂 ABC 的，突然间懂莎士比亚，要经过一个修仙的过程，你这时候把他这个关打破是啊，里面什么都没有，那怎么办？所以只要给他一点时间，让他慢慢的去酝酿。但侯友宜真正的危机在于哪里？其实去年十月初的时候，中天委托的这个民调哦，他做了一个艾洛普做的民调，他说新北的民众里面啊，多少人认为侯友宜是不会选总统，28.3%。那这个民调意思是什么？有28.3%的新北人被侯友宜骗了。 那这些人呢，现在变成说啊，他发现侯友宜真的要选了之后，他跟原本就觉得说没办法接受侯友宜的人加在一起，其实已经过半。这个其实就是韩国瑜2019年绕跑的一个翻版。 总统，准备好要跟麦卡锡见面聊些什么了吗？ 看羊吗？ 总统蔡英文人还在贝里斯，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办公室已经发出通知，确定英麦会。麦卡锡办公室通知内容指出，美西时间4月5号，麦卡锡将会在加州的雷根总统图书馆亲自主持和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两党会议，甚至声明当中三度用总统来称呼蔡英文。据了解，此次会议除了蔡总统跟麦卡锡，还有20名跨党派国会议员出席，会共同发表公开声明，进行参会、逛园区等等。虽然行程都不公开，但蔡总统人还没到美国，美方就罕见主动示出行程。英麦会也让中国气得扬言，要采取措施维护主权。 And I'm certainly not going to speak for Speaker McCarthy or his agenda. There is no reason, none, for the Chinese to overreact here. 蔡英文麦卡锡会面的消息被证实前曾以美论满天飞，如今双方确定进行会晤，深具意义，台美关系再突破。崔伟书记接待前总统马英九到重庆第二天上午到张治中烈士陵园祭拜。 你们这一走，九成的民族血我留下，可能成为被千夫所指的汉奸。 张治中是二战时期阵亡最高级别的国军将领，导览员解说马前总统几度眼眶泛红，而前一晚让马英九备受感动的还有这个。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同框马英九拍下这张合照，手上拿的是前总统马英九父母过去在重庆的老照片以及童书，让马英九直呼很感动，直言两岸之间没有什么不可能。马英九此行一路上不停抛出两岸历史连结，已经不是他近乡情怯而已，还试图为国民党两岸论述定锚，和主流民意落差很大，留给拼大选的朱立伦和侯友宜等人更多难题。 我们进一步看齁，是马前总统马这个齁，他终于可以堂堂正正齁，大大声声的讲我是中华民国总统。欸，怎么突然 guts 这么好齁，落差怎么会这么大齁。我先请教这个瑞德哥，是这样齁，马英九在这个祭祖的时候，然后就向他的因祖父是阿公嘛齁，跟阿公讲说，欸，我们马家在台湾的发展，而且呢我本人我两度当选中华民国总统。那之前为什么会是马这个嗯啊嗯啊嗯啊的，现在终于可以讲自己是中华民国总统了。 事实上呢，有关于马英九前总统啊到这个湖南湘潭呢，去这个等于说祭祖的时候，在祖先坟前念祭文，说出自己啊曾经当选中华民国两任总统，我个人是肯定的，不过我略带遗憾。为什么？你对着祖坟祭祖的时候，你对着你家祖先的神灵，已经死亡的这个神灵呢去讲这些话，你为什么不对着活人讲？为什么不对着那么包括见你的国台办的主任呢，那么包括宋涛，包括见你的这些什么什么省的这个什么书记啊，你为什么跟他们见面的时候你都愿意提你是台湾前总统了，你为什么不敢在他面前提你是中华民国前总统？一中各表不是你说的吗？你在他面前提，我讲坦白的啦，中国共产党一向要利用奴才，但是看不起奴才，你在他们面前表现有骨气，他反而会敬佩你啊。我相信来者是客，他也不会把你赶走啊。那么我再讲一遍哦，我个人是肯定他的，而且据我所知，那么一起上节目的很多的名嘴跟台派的教授，因为他讲出了这个中华民国，大家要去接机啊，4月7号肯定非常的这个等于说 热闹 、我们不是要去砸鸡蛋，因为鸡蛋很贵你知道吗齁，所以千万不要砸鸡蛋啊。不过个人是献策说那个海报上面可以写的马先生马这个不错啊，那当天机场非常的热闹，我觉得航警局的这些警察们可能会辛苦一点啊。那么其实我觉得非常的可惜啊，为什么呢？因为呢如果你从头到尾呢都能够坚持你的说法就好了。记不记得他去讲说武汉的那个疫情受到很好的控制，然后感到非常的敬佩，不只是对中国整个中国大陆，还是对人类的贡献被大家叮啊啪。 那几天啊，那几天我们一起上节目的国民党的这些这个等于说副发言人啦，还是这些大概代表议员的立委啊，其实在广告时段都有你们没有听到的。嗯，我是怎么帮他辩护啦，你知道吗？这是你们没有听到的。我是要怎么帮他辩护啦，去讲这个，你知道吗？怎么这样讲呢？讲这个，虽然后面去跟他圆，护泽圆的人是谁？护泽圆的人是马办的相关的这个萧旭存嘛？他说不是，那是针对这个医生的那个医院的一个院长就对了。你就针对这个院长，你去讲出这样的话，好，那我请问你，后面你后那个后面你去讲说。张院长，张定宇院长，不好意思，我们政府给你们造成困扰，指的是那个包机的事件，那你怎么圆啊？嗯，你是要单单这一席话，把前功全部尽弃？什么前功？台湾前总统，你知道吗？其实讲坦白的，我有一点替国民党难过，也有一点替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台湾人难过。为什么？好歹他当了我们八年的总统，他这次去绝对不是一般的平民，就像2005年的时候，连战也不是一般平民一样。一般平民人家会帮你花1300多万人民币修祖坟吗？一般的平民人家会帮你马英九的那个烂泥巴的祖坟全部修成一条路，还取名叫英九路吗？不会的。马英九不是一个单纯的平民，因为他到现在还在接受我们中华民国现任总统的礼遇，所以他去了，他的规格有一定的规格，不要说比连战更高，至少跟连战一样高，有吗？没有嘛。那为什么呢？你处处看到中共在给他穿小鞋，处处看到中共想尽办法，那么在很多的报道上面呢，不断的给马英九这样，包括对台湾的媒体也是这样。所以呢，希望马英九先生呢，那么不管他去哪里，他永远要记住自己不是一介平民，是当过两任八年总统、三军统帅的马英九前总统。 因为讲到防疫的这一块齁，他讲完那个话齁，的确呢非常多，包括医师界很多人也都觉得，你今嘛齁，我们当时防疫防堵，而且呢整个武汉包机那一些人齁，如果说没有做一些特别的这个作为的话啊，转博龙德等来，我们的负压隔离病房是能够负荷嘛齁，这个都是必须要考虑进去的。他居然还讲说其实武汉做得很棒啊齁，没有让他大规模的扩散出去齁，对人类是一个贡献，当然是好人动没掉齁。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呢，是讲到高铁的这个部分，我们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上面马英九坐这边，然后宋涛坐这边，就是一路要去他的这个故乡的时候，一博弈啦。那他们的高铁跟我们比较不一样的是，他们的高铁这个应该是卡古耶啦，应该是类似 商务舱 或头等舱那一类的，因为中间还有一道桌子啊，还可以喝个什么下午茶等等的。然后马英九就讲，你们的高铁啊，我们的只能够开到 300, 你可以开到 350, 啊，感觉特别厉害。然后他又讲到说宽敞度还是你们比较行啊。那其实有一些人就会心里面觉得啊，咱台湾齁，其实进步的所在嘛，做贼好吗？没有必要一定要去夸别人。可是我觉得硬体这种东西硬要比较也没有意思啦齁。如果马英九能够跟对岸讲说，你们那个人权的部分啊，村镇银行的钱付了没啊，等等的。当然不是说一定要吐槽别人，可是呢，你是不是要有多一点的人文关怀啦齁。来，我请教朗东，关于高铁的这个部分齁，你听了心里面会不舒服吗？ 对啦，因为马英九过去还说巨搭台湾的一个高铁呢，为什么台湾的高铁是李登辉时期开始规划，陈水扁的时候那时候国民党觉得说，哇，这个都不是我的这个政绩嘛，没有办法算是我的政绩。所以那时候马英九在选总统之前有很长的时间都说他不坐高铁，后来终于被抓包说他还是忍不住去坐了。也许他对于台湾是一直抱着唱衰的一个态度。可是你知道啊，中国的这个网友他都是很喜欢台湾高铁，因为他们中国高铁上面这样的一个便当卖50-60块人民币。200多块哦，就是他来到台湾之后，发现说台湾的便当的话，100块钱就是便宜又好吃啊，就是整个服务品质非常好。更包括是说，2010年的时候啊，中国高铁那时候平均每 8.6 天就出包一次，甚至武广高铁都还有这个乘客我在困在上面，足足困了3个小时。去年的这个8月的时候，还产生的话，这个非常大严重的一个什么重庆成都东站啊、重庆北站啊、济南西站全部误点，然后很多那些旅客他完全没办法动，因为说被骇客入侵，然后有些人说是不是因为中元节要到了，所以产生了这样的一个严重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其实中国的高铁它有很多管理上面的问题，以前都有。那当然你马英九去做客了，你不可能说一直去唱衰人家嘛。可是你也不需要一直拿贬低台湾，然后呢去把这个自己把这个中国去捧得那么高。 包括呢是说呢他去祭祖这件事情啊，就我看一看那个所谓祭祖修的那个路，因为那边在讲是说啊他祖父啊其实在一百年前呢对地方很好还干嘛，结果那边居民也讲说那个路根本就没有在修，是马英九要来才去做特别做修缮的，平时那边还必须要开越野车开吉普车才法过，所以说这个马英九他这一连串就是根本就在吃台湾豆腐。为什么？如果他是一个诗人，中国不会为了他呢去铺路，也不会呢这个派呢宋涛呢去陪他呢去坐高铁，是因为他是中华民国的前总统这样的一个身份。可是他就拥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到了中国却做各种唱衰台湾的事情，包含连台湾的防疫也都唱衰进去了。所以我觉得是说，如果国民党真的那么认同马英九的话，马英九回来那天，大家一起去接机。包含了你可能要选总统的啊，侯友宜啊，韩国瑜啊，赵少康啊，全部的到机场那边去支持这个马英九回来，就表示国民党团结一心的这样的意志。如果国民党自己也没有帮马英九的这些言行背书的话，那就显示说马英九他这些所作所为已经失去了台湾的民心了。 我补充一下，因为讲到高铁实在受不了啊，为什么呢？16年前刚好马英九第一次去搭台湾高铁。这个报道是自由时报，我以前在这边服务23年啊，特别给大家看这个自由时报在16年前2007年4月2号的一个报道就对了啊。各位要特别注意看报道的记者，大家都熟，叫做李明贤啊，就是现在的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啊。那么当时李明贤报道的是马英九第一次去站高铁嘛，然后说哇这个高铁非常好啦，为什么啊？平稳舒适，甚至于啊完全不输日本的新干线跟法国的高铁。跟在此之前的马英九是说台湾高铁 是废铁 、有安全疑虑，所以呢他不愿意去搭。那当天呢、啊、当天记者怎么可能放过他嘛，当天记者有问他这个问题，那你当时为什么说高铁是废铁安全问题你不愿意去搭？马英九怎么回答？马英九说我没有印象。各位 哇， 马英九如果到中国去面对很多问题是我没有印象，对不对、你看他有多好嘛，选择性的示意嘛。今天在讲这个高铁的时候呢，很沉痛的告诉，因为马英九在讲说，哦，比我们舒适。你看，我们300公里，他们350公里，然后宽广，我们商务舱4个座位，他们3个座位等等。2011年7月23号晚上8点，中国浙江温州瓯江特大桥发生了一个高铁追撞高铁的大案子，总共造成40个人死亡，172个人受伤，高铁弄啊鬼弄啊头卡的丢了齁。隔天他是7月23号晚上8点发生嘛，在7月24号上午的时候不得了，他们做什么事我们通常都会抢救，对不对？他们也会抢救，重机械进来直接抓着那个整个车厢内底扣狼抓着以后呢放下来，然后呢他们就地挖坑把这个火车头放在里面，他们那时候是否认的哦，说他们没有挖坑哦，没有挖坑哦，就后来发现啊真的有挖坑，过了3天以后赶快把那个坑挖掉，把那个机车头弄起来，问他会怎么这样做，说不里面有人怎么办，那些家属还在问里面有人怎么办，说受困者他说放心啦、我们用这个相关的这个生命探测器都弄过了，没有问里面已经没有生还者，救出一个2岁半的女孩。救出2岁半一个女孩，那么她的父母不幸罹难，但她骨折了。救出来以后再问她说：“你不是说用生命探测器弄过，里面没有生还者吗？”她说：“全世界任何生命探测器都有它的局限性，就是这样。这就是中国的高铁草菅人命的情况，连搜救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而且他在把那个车厢弄下来的时候，抓他车顶下来的时候，还蹦蹦再用挖土机把它退回去，里面竟然还可以有活人呢、啊。”你以为只是2011年啊？不，2010年同样高铁，他同样在现场挖一个坑，把这个车头放在里面。中国就是这样草菅人命的。最后解决的办法是因为群情激愤，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下台。所以你去说中国的高铁好棒棒、好舒适，没有错啦。当年你也批评过台湾的高铁，对不对？说它是废铁，说它有安全的疑虑，所以你拒搭。但是你后来也说台湾的高铁平稳舒适啊，你何必去中国去做这样一个损台湾而利中国的一个发言，让自己本身中国国民党甚至于包括侯友宜的民调还会继续掉呢？ 来，孔林大哥。 来，我们不要太激动啊！我这个哥每次我都担心他高血压， 我已经高血压了。 我们来上个国文课啊，国文老师来上国文课。这个据说是今年学测可能会考的题目啊。马英九在中国的言行可以用下面哪个成语来形容啊？可以复写：第一个屈从附和，第二个唯唯诺诺，第三个虚尊降贵，第四个卖国求荣，第五个摇尾乞怜。 进退失据，自惭形秽，老不修德，媚言世主，唾面自干，日暮途穷，无血无泪，逢迎拍马，自取其辱，晚节不保，上权入国，卑躬屈膝，恬不知耻，枯木逢春，认贼作父。 苦灵，你干脆有一个，你干脆有一个以上皆是就算了。 所以你就这是我在网络上收集现在所有骂他的人的内容，你知道吗？欸，我跟你假扮警员的警戒，哦，你就知道说大家的反应是怎么样子。好，你讲了中华民国两任总统，关键在哪里？马英九只跟死人说，不跟活人说。马英九在中山陵说，在跟祭祖的时候说，在活人面前他不敢说，因为他在江苏省委书记面前讲我是台湾前总统，他可能脱口而出，结果对方马上说你是台湾地区领导人。欸，他不敢再坑了，他点点了嘞。所以他其实学乖了，他现在整个的这种行程，就是说为什么说客随主便，他不晓得这个行程会达到什么地步，他到底能见到谁，能够留下历史上怎样的名声，所以他要去贬低台湾，要去瞎捧人家的防疫，要去瞎捧人家的高铁，这个很像什么，很像我在教我们家小狗，教小狗很简单，那巡犬师都告诉你说，那个狗你给他吃东西，叫他坐下他就坐下，再给他吃东西趴下他就趴下，你给他吃的越多他表现越好。欸，所以马英九现在因为表现越来越好，所以见的人就越来越高。你看现在见到宋涛了，见宋涛是偷见的呢。那一天前把武汉大学的这个跟学生座谈演弄到前一天去，然后那天行程说没有行程，后来被人家俩包拍到高铁，然后说我要给你们一个惊喜。我真讲哦，马英九你不要再给惊喜了，你对所有国民党的从政的人，尤其想要选举的人，你那些惊喜真的是惊喜啊，我今天要让你惊喜，你还会说出什么话来害死他们。那他就是用这样，欸，你看我反应不错，你看我表现不错，我捧了，我骂了台湾，我捧了这个中国，然后宋涛就来见我啦，对不对？那我再继续表现下去，是不是王沪宁也会来见我呢？好，所以我觉得既然台独教授们说你讲中华民国我就去接机嘛，啊，现在他说我讲了，我讲怎么样，我虽然跟死人讲我也是有讲啊。好，我相信台独甚至更多的人都会去接机，而且会丢鸡蛋，因为鸡蛋已经叠价，现在一颗3块就买得到，尤其这些鸡蛋他们是囤积可能已经过期的，哦，应该是臭鸡蛋，臭鸡蛋拿来丢它不可惜，不可惜，大家多多用。 不是，我们是不鼓励齁，就是这个让暴殄天物啦齁，但不鼓励也不鼓励啦齁。不过呢义川哥齁，因为其实综合来看，我本来是想要请教这个金杰议员啦，啊，那我因为刚刚这个听苦林大哥讲说你们从政人员有怕死没啦齁，那我先让你来回应好了齁，你觉得马前总统去帮你们不是帮他自己啦齁，为了他自己的历史定位啊齁，讲了这些话之后对你国民党有加分吗？我看起来是扣分比较多欸。 啊，在去年齁，我们党主席朱立伦也派了我们的副主席夏立言到对岸去啦齁。嗯。那时候有很多跟这个不管是媒体啦，不管是有很多的民众也是一片打伐。那到了这个10月26号的时候，我们国民党还是大获全胜的，啊。那现在的这个时候来讲，就是说对国民党到底是伤害还是加分还是减分，嗯，哦，我们没有办法来做定论的齁。那因为蔡英文 广东，你在公当然是加分啊，去中国再多去几天，再多待几天啊。 所以齁，由我们的所有的民众哦，在明年的1月13号用选票来做决定啊，来做判断啊哈。那我是觉得就是说， 你真的要把你们跟那个 不是不是不是 马英九绑在一起， 我很客观的在论述，我很客观的在论述，蔡英文往东走，马英九往西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哦一致性的哦一个心中，就是说要为台湾好。 有吗？哪有？ 他绝对不是卖台。他在刚刚我们的、这个、 他讲的哪一句是为台湾好？他说两岸都是中国人，哪一句为台湾好？ 伊嘛不去北台湾呐， 不是讲去北台湾， 讲去北台湾呐。 我希望 为自己好跟为台湾好是两个境界，不同的境界。 我觉得他是上前辱国，像我们上次有看到有很多的绿营的朋友，他是上前辱国，就好像2015年他到了新加坡，他提了他是总统，欸，总统竟然可以跟习近平见面，做什么？留下了一个平台。不管任何的一个总统谁来当，不管是男的不管是绿的，将来有一个平台能够接触。 可是问题是他跟习近平闭门所讲的那个所谓1000多枚的飞弹不要对准台湾，习近平跟他讲不是对准台湾就没了啊。 对的对的，大哥我跟你讲齁，他讲的是不涉及政治谈判，也没有政治谈判啦，啊，不签署任何的协议啊，也没有啊，不发表共同的声明，没有私底下的承诺，回来之后对对，到今天为止台湾有什么样？因为他们两个人的见面，哦，他们对我们，我们对他们有任何的改变吗？没有，他只不过讲说建立一个平台， 因为想要建立一个平台，将来能够有一个对话，他到了这一个大陆去，他见了这一个大陆的观点，他讲什么？他讲就是说还是要对话。事实是如此的，虽然时空背景已经 不完，那个对话哈、哦，对话不是这样子，把一个稿子拿起来这样念。一个字一个字、啊， 他字字珠玑，一把假公唔丢皮，一把假公唔丢皮啊！ 对对，他怕讲错话，又 他到我的服务处，他到我的竞选总部来帮我站台的时候，我还是准备了一个讲台，放了他的这个演讲稿在上面，一个字一个字把它念完。 而且因为伊唔捌你，唔知要讲啥，你写好伊较量。 不不不，嘿，讲我无写好，我无写，伊家己来，家己用的。 伊去代表爱讲伊心内话，讲啊。我做一个中华民国的总统，我来恁家应该是安怎？ 伊有讲中华民国总统啊？ 伊也讲伊心内话，伊也照伊个人的吼，不是心内话，你知无？照个人。 没有，应该是下呢。他，我有求证过他自己写的、啊。 一直到 去扫，这样求证。 一直到去扫墓 办公室啊。 一直到去扫墓，你捌看过马英九迄个演讲是摕手机来无？唔办对不？ 可 以讲少年啊，像徐小新，你种个该安尼嘛吼。像阮子豪驾车，也是拿咧报告，摕手机啊，我讲你在干嘛？伊讲哦，因为我写在里面。哦，马英九第一次呢，第一道用手机啊，迄啥，迄个是哦，临时甲传来。哦，伊原来写叫用退稿，吼、哦，啊，即摆要念的时阵哦，照这念一字一字念。伊要家己祖公啊，甲阿公报告讲，阿舅啊，今仔日来啊。哦，我中华民国总统我来啊，我的心情是安那，啊，阮爸、恁囝，即马搁是台湾，我即道无带伊来，吼、哦，啊，我的心情安那，今仔四个姐姐也都来，你爱讲你心内话啊，你爱讲互恁的祖公啊知影，什么你起歌的，我阿公，我明仔载要去拜望，我若去拜望的时候，起叫阮阿公我来做咧讲的时候，我 叫 你啊， 你爱金砖拢烧袂倒， 我阿公阿做一定想想， 调无来哩。 这个孙阿那呢？你是要讲你心内话哦？你搁家己开一个个都阿咧念是咧。 而且这个祭文还有一个重点哦，我念一下内容：民国38年6月，爸爸带着奶奶、妈妈与三位分别出生在四川与湖南的姐姐，先到香港。39年7月，我在香港出生。你们一家人在那样一个战乱的时代，那样一个流离失所，那样一个满地烽火的时代，为什么要跑那么远跑到香港？就是为了逃避中国共产党的迫害嘛？要不然你爸妈会这样子吗？要不然你会流落到台湾来吗？包括那么多，包括余江生，包括我父亲，我们的上一代就是这样子。 别太激动，你快跟我一样高血压了， 被逼到台湾来的嘛。那你今天回去对共产党那样子的区域的去奉承他，去讨好他，你忘了你们家的血仇吗？对。你要这样子想，为什么当初需要逃亡？ 我反问金杰议员一件事：如果你今天是中国国民党国共平台，我没有话讲，因为国共平台本来就有平台进行联络嘛，比如副主席啦、主席啦、谁啦，本来就有平台，为什么要另外搭建马英九这个另外另立党中央的平台啊？没有必要啊，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只要国民党本来就跟共产党可以联系啊，夏立言去不就是这个样子吗？那你们明明这个一通电话可以解决的事情，为什么还要另外弄马英九这个另外搭这个平台？我觉得没有道理啊。为什么党中央不需要另外立一个党中央啦？朱立人说了算，党中央秘书长说了算，有什么事可以直接跟共产党沟通？当然那是你们党对党的沟通，台湾政府我们中华民国政府不成。 赖姓男子双手合十，远景引导他出去，不过下一秒， 我抓你。 可问题是你说的那个另外一个平台，我觉得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如果你存在的话，就会变成像金门的立委陈玉珍一样，在这次金门逃兵事件说他不要给我们，就变成这个样子嘛。协助是 OK 啊，但是问题是不是另外立一个平台变成一个我有那个能力跟共产党沟通？不是这个样子的。有什么你们国民党要沟通，直接由国民党党中央跟共产党沟通。 那是2015年的，那时候是真的是建构一个沟通的平台。现在马英九到大陆去，绝对不是代表本党的立场嘛。他现在也不是党主席，也不能代表政府，他现在是去湘潭去祭祖，他所有的言论不代表国民党，也不代表中华民国政府，这是肯定的嘛。 然后是不是党员 啊？ 他是党员 啊， 党员为嘛？ 不是，我跟你讲，重点是他是卸任元首， 他是卸任元首。那我一直觉得，就是说他这一次去最重要的目的是带了30个年轻人去做学术交流，还有一个叫做祭祖嘛。哦，那他见了什么人？我觉得讲了什么话会带台湾有很大的帮助跟伤害吗？我觉得是不会。就好像他跟习近平见面也是一样，有带来的这个加分或者是带来完全都没有。 所以你说他做的都是白做的，那干嘛要做呢？ 对，平台嘛，就说以后的领导人是可以见面，不会被怎么样嘛。 他到了新加坡就是这个样用途啊。 今天我讲这道马英九去讲的话无伤害台湾，我讲两件代志，看哪伤害台湾。一去的时候讲哦，这武汉肺炎，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大屠杀700万人，发源地是中国武汉。 台湾到现在为止19000多个人死亡，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就是因为这个病毒来的，你知道吗？ 对， 就是因为这个病毒来的嘛。 阿妈，因叫你冇染疫呢，啊，你去啊，你有法度讲这是什么？哦， 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贡献。阿哥来第二，即摆人敢问啊？问阿伊，伊咧办公室主任讲啥？ 讲 不是啦，伊是咧讲啥物？对医务人员，马英九告诫为止三年，你有感谢过陈时中吗？王必胜飞机载何书去武汉，接第一批台商台胞回来，那边的状况拢无了解，因为中国拢无咱资讯，咱这的人冒着多大的危险，医护人员回来，这口罩有分，你记得吧？ 压得很深， 马英九，你有讲过一句话？ 有， 你有感谢过 吗？你讲的以为是不好意思，我们政府给你们造成困扰。 好，啊，即摆来去坐高铁，去坐高铁，这做成个啥？你知影？大家唔通叫马英九用橡皮骗你，马英九嘛去用骗你。伊咧坐的时候，伊后边一个靠背，坐中国高铁无一个靠背，那是阿强啊用好你的啦。坐高铁嘛无一条白色的布啦，迄家己炸的。顶悬嘛无水果啦，迄嘛家己炸的。迄杯啊嘛是阿强啊用的啦。去中国坐复兴号商务舱，迄个介绍交机票白悬。马英九你唔通空讲，迄人创好一组织遐，你当作大家去安啊？中国会输赢？我特高通呢，我们在研究高铁，全世界的高铁没有人会说中国高铁是好的。全世界拢讲，不是德国，就是日本，啊不就是法国，欧洲的铁路才是强。你即摆讲什么中国的铁路这个，你做成个啥？你做成个带恁家囡仔出门，看到人的囡仔足好诶，哦，拢读台大、读耶鲁、读哈佛，讲哦，恁囝你有够搞诶，我这戆囝你也看，阿呆啦，啥物拢袂样啦。你即摆是即个代志吗？你即摆在做的是即个动作啊？就讲，阮台湾足烂啦，还是祖国好，中国好，祖国好，这就是讲的话啊。我们台湾跟不上你们啊，这个话你讲会出来，你这个话你讲会出嘴，你去遐加伤害台湾，好、哦、啊！你甲我讲，你念的什么中华民国什么的，迄全部拢是甲过身的人咧讲，真的啊！啊，你去讲，我讲，你今仔去念的什么中华民国总统？我看你后边歹过啊！你明仔载可能又搁失踪。伊刚就讲什么台湾什么总统了的失，就了就前几天失踪嘛。 啊，对，公开变那个秘密行程。 我来讲啊，马英九啊，你得较注意，你这道题啊，对你无加分，对国民党无加分，对咱金吉拉嘛无加分，对中华民国无加分，你到底是去要创啥？ 好，来哈，将军，我请教了哈，如果。有机会哈，因为我们其实一直期待说马前总统可不可以讲出捍卫我们的话语，对不对哈？捍卫包括国家尊严呐，哈，捍卫我们的国家主权等等这一些。那我请教，因为刚刚金杰议员是说有啊有啊，都有去沟通啊，都有去捍卫啊。那如果真的要捍卫哈，像你会表达什么样的主诉求？ 不过马英九这次去哈，很多人说他不会讲中华民国，他讲，但是讲的是有对象不同的啦。但是我可以从他讲的对象里面发现，马英九吃了台湾。的米喝了台湾的水70几年，他真的是个台湾人，他烧成灰都是台湾人。为什么呢？中国是无神论的，中国是无神论的。马英九这一次哦，见人说鬼话，见鬼说真话。你有发现一件事？真的啊，你见到了这个宋涛，你讲的是鬼话，你知道吗？你不敢讲你心中想讲的话，就见人说鬼话。因为为什么？中国是无神论，见人说鬼话 ，OK？ 为什么？他们都心中无鬼神啊。那我们台湾人哦，说句实话。我们信仰不一样，但是我们对鬼神人都有一样的尊敬，所以你见到了祖先，见到了中山陵的国父，你不敢说谎话，因为怕鬼来抓你，你知道吗？你就是总统啊，你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当了两任，你当然见了鬼要说实话。但是我觉得，哎，我们拜祖先，马上4月5号了，我们拜祖先还要拿稿念，没有呢，拜祖先没有再拿稿念的呢，你心中有什么要跟祖先讲的？这一年，或是这十几年，或是这70年？你要跟你祖先讲，都在心里。有些话是嘴巴说出来，有些话是放在心里。你怎么会全部用念出来？那念给谁听？念给鬼听吗？念给祖先听？念给神听吗？不对，是念给旁边的记者听。那你既然念给人听，那就人多的时候讲啊。为什么在坟墓前面讲？为什么在中山陵前面讲？你面对记者，面对宋涛，最好讲的时候你不讲。 宋涛你就跟他讲、我是中华民国总统、来这边我要跟你说一说我们要建构两国之间的平台，不敢讲两国论呢、就两国啊，就是两国啊，这么好的时间你不讲，难道宋涛说哎，那个前后门关起来不要给他下车，不可能嘛。如果宋涛真的这样做，我跟你讲，第一个他没这个权，他可能要打电话到中南海去问习近平，哎，那个姓马的小子啊居然说总统，哎，在我面前，哎，我给他面子说台湾领导人，他不对，我是中华民国总统，哎，要不要锁门，要不要关门放狗啊，但他要请示习近平啊，那习近平如果笨到说哎，关起来丢包不要让他回去了，我告诉你，像金杰他们国民党涨停板，只要马英九在高铁上被宋涛说关起来不给他回来，然后记者也不见了，认为记者会尽诸般手段向外求救，哎，不得了啊，马英九啊，他在路在车上啊，他跟宋涛讲说，我是中华民国总统，我是一国之君啊，我是国家的元首，前元首啊，我来这边希望你们不要再给我们打飞弹，然后居然被关起来了，现在这火车一直向这个江苏急驶不再回来了，怎么办？我告诉你，如果宋涛请示习近平这样做，这么粗鲁的做了，国民党2024赢定了，赢定了，那就是真的是一个人为了党牺牲了本人。 那么我觉得马英九12天的行程里面，其实只有那一天，就4月1号愚人节那一天去祭祖嘛。这个行程里面很可惜，因为他去见了这个中山陵国父孙中山先生，然后呢后来又去南京大屠杀的纪念馆嘛。他其实只要到多去两个地方就好。徐州跟蚌埠。去徐州跟蚌埠干什么呢？去遥望那两位那么英勇无比的这个中华民国的将军黄百韬跟邱清泉、为什么？你都已经到了南京大屠杀，说日军在那个南京屠杀了30万这个中华民国的军民，你不知道黄百韬跟邱清泉两个人在徐蚌会战的时候，还有四年国共内战的时候，这600多万的中华民国的国军，包括黄埔军校的这些所谓的军官，是怎么被共产党屠杀的吗？你为什么只字不提啊？ 好，来接着我们看齁，今天难得请到了这个邱师仪教授齁。那教授我请教比较是跟与小英总统齁在过境美国的这个相关齁。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些外媒一直在 follow 这个进度齁。我们本来说在4月5号美西时间齁，可能小英总统会他本来表定的行程是雷根图书馆会发表演说嘛齁。那包括呢还有是麦卡锡会面齁，美国众议院议长也就是政坛的第三号人物，你会先怎么样来看？ 基本上麦卡锡他其实在蔡英文总统访美之前，他就说他会跟蔡见面，而且呢他还讲得很清楚，他说我跟谁见面在哪里中共管不着，他讲得很清楚啊。那其实我觉得中共刚刚大家都讨论得很好了，中共基本上就是他演这一出啦，不管说对马英九也好，或是对这些国际的社会这样战狼，他是讲给他自己人听的啦，但是他不了解美国人其实没在吃这一套，美国要是吃这一套的话，一次大战二次大战他就不会是这样的一个胜利的局面所以美国人其实现在基本上我回到贵雅的问题，就其实麦卡锡是有讲他要见，那目前我这边稍微得到的一个消息就是说在拜登的政府这个部分，他们可能想说看看中共这个部分，因为有一个报道是说，一个外媒的报道是说他们尽可能让中共冷静一点。可是这个冷静一点呢，我的感觉是麦卡锡这个地方是很坚持要见，麦卡锡不但坚持要见蔡总统，他甚至他是想来台湾访问的。而且麦卡锡自己也讲，他说我就算跟蔡在这个雷根图书馆碰面，我将来还是不排除访台。这个是两回事，没有说我见了我将来都不反台。其实现在台美之间已经到了一个不必要这个烽火外交，或者是说还很高调，这样才能展现说我们台美关系很紧密。现在我一直觉得从川普之后，台美之间的关系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所谓法律阶段、军事联盟阶段，甚至是构筑这个整个抗共阵线阶段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觉得才是我们应该要去关注的地方。 因为我们刚刚讨论风风火火是有关于马前总统的这个部分齁。那我请教，因为其实你可以感受到齁，由美方来主导一个世界的潮流，就是抗中挺台。齁，那抗挺台是我们现在感受到的氛围，抗中的部分美国已经做很久了齁，从川普时代齁一直到拜登时代。那马前总统呢逆世界潮流这次去访中齁，我请教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其实刚刚听各位讨论了，我很感叹了，因为马总统选举没有输过的，对不对？那他以前说过什么话？六四天安门他一定抗议，然后他讲过他自己是台湾人，然后他还讲过不统不独不武，把那个统派气得要死。然后他还甚至怎么样，上任的时候贬礼的那个台湾主理意识课纲，他还坚持不改。其实那时候他惹了很多统派的人。 可是我觉得人一老哦，他本性就会回来。其实各任总统都是，从李登辉、陈水扁、那马英都是。你看他本性，他其实对他来讲，他的根，而且他不认为台湾是家。我打从心里认为，像这一类的，我们讲台湾人或是外省人，其实不是所有外省人都是这个样子，但他不把台湾当成是自己的家。 那个国对于台湾的认同感、啊， 因为很多人以前攻击他说你不是 made in 台湾，你是在香港出生。可是我认为你在台湾住这么久，刚刚于将军也讲，吃了七十几年的米，喝了七十几年的水。好、哦，那说讲白了，你的下一代，甚至你的所有的这种资源，都是台湾人给你的，哪怕是国民党，也是台湾国民党。好、哦，可是呢，他到老的时候，他还是希望他的扫墓也不是在台湾扫，他就要回到中国去。那当然，我觉得是人之常情，因为人的这种认同有时候是感情层次。可是你不要忘了，大家都讲了很多次，你是马前总统，你不是马英九。好、哦，你曾经当过我们八年的总统。你其实身上有，刚刚瑞德哥也讲得很好，我们其实都是尊重你当过这个总统，所以你去那个地方，我觉得你要回到你年轻那个时候，不要只有讲中华民国而已，我甚至认为那是不够的，你要怎么样，你要把民主这件事情讲出来。你中共习近平，你十年的这样的任期你都可以打破他做第三任，那你这个你要谴责。第二个呢，你台湾你洪都拉斯断交，断交完你马上到中国去，你也没有讲话。好、哦，那你如果说以前你在，还是说你觉得说反正是你民进党搞得砸，你们砸的锅，我去那边反正我就看好戏，我觉得心态非常不可取。再来我要讲，台湾高铁很安全，我刚搭这个上来的，没什么问题吗？好好 好，因为教授他是东海的教授，特别从台中搭上来哈，感受到高铁的舒适啦哈、啊。接着我们看哈，一川哥我请教，你看到哈，其实这一次。因为过往齁我们小英总统就是出访友邦啊等等的，感觉这一次特别齁对岸关注度那个风风火火，甚至他也安排了马前总统在几乎同一时间齁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仿佛有一些攻防啦齁。那我们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什么齁，他在一场这个记者会上面，然后中国官媒齁这个环球电视网的这个记者呢吴来蒙啦齁，他就问说诶是不是瓜地马拉，就这次小英总统要去的友邦哦，瓜地马拉派了一位高级的前一个高级别的外交官来访齁、哦、然后仿佛是要讲说我们瓜地马拉的友邦有二心哦齁、哦、他想要操作这一块嘛齁、哦、因为洪都拉斯齁、哦、最近才刚这个被他们拉走齁、哦、然后他就讲希望瓜地马拉能够认清大势，早一点做出正确的选择。好，另外还有别的消息齁，是中时引述外媒报道说诶好像他们在当地齁我们盖医院的部分啊有一些贪污的情况。可是外交部有特别讲哦，我们医院是我们自己会有一个特殊的规划去盖的齁，没有那种上下其手的空间啊齁。那陆续又是有其他的状况，感觉对岸齁有非常多的手，他很担心说麦卡锡真的建了之后会不得了。可是现在问题是他们一而再再而三放了非常多的假消息在做干扰。 是啊，因为阿强啊讲咱拢中华儿女啦齁，啊两岸一家亲，啊厝内底有兄弟姊妹，兄弟姊妹家己朋友交各自的朋友，我交我的你交你的，你袂当来，咱也是兄弟姊妹就对啦。我交我的朋友，你总袂当讲我袂当交迄个朋友啊！啊，你去走去甲我的朋友讲，你莫你莫交伊结会，你来交我结会，安尼敢会通？安尼敢是兄弟姐妹？安尼唔是啊！所以阿强啊，你若为着两岸一家亲，为着中华儿女，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你爱鼓励厝里的人，大家拢去交朋友，安尼唔才对。你即道去讲呛迄瓜地马拉，讲啊认清局势啊，咱讲啊，你交中华民国哦有邦交是唔对的，你即摆安尼呛就对了，你莫骂你哦。佮摕钱哦，佮摕钱，佮去人买哦，啊买买了，佮叫瓜地马拉交中华民国断交，啊佮交你建交，啊无你即马讲个是啥？袂当安尼，就讲大家，你哪我真讲啦，你讲我是交你兄弟姊妹啦，两岸一家亲啦，国民党嘛是安尼讲，啊咱大家各自交自己的朋友嘛，你莫搞我懂嘛？其实对台湾来讲，台湾人即马足清楚。请问我们跟美国有邦交吗？没有啊，沒有我们跟日本也没邦交啊，咱交澳洲。国家无一个有邦交的啊！咱即马去澳洲，机票买去德国，啊，就直接入去啊；去西班牙就入去啊。干嘛签证？这个话，就讲伊个深耕内底拢带蛇鳞拢啊嘛，拢跨国界啊嘛。啊，咱去日本即马去，你打注射啥物 COVID-19 啥物疫苗，你有自主的拢会当去嘛？去美国拢会当去啊。咱无邦交啊，唔是讲爱有邦交才会当安怎，所以即摆大家才讲啊，这个实质的外交，大家拢是好朋友啊、哦。啊，中共哦，其实哦，你是北等爱用较大，你即摆咧北等伤势，就讲、是、哦，你讲迄、那个，你讲迄、那个， 你交我是好，你兄我弟拢好朋友。我建议你啦，当时有一个叫爱魂条约啦。嗯，爱魂条约无？黑龙江遐呀，黑龙挂起有俄罗斯。 江东64屯嘛， 哈。啊，迄挂起有俄罗斯，现在你甲客转来，你这是咧？你甲大地，台湾这小地，你咧计较台湾这一块，你右上角迄甲客转来。所以哦，买两岸一家亲，买啥物先对这个台啊？你莫去阻碍着大家这兄弟姐妹，就外口咧交朋友，啊，讲咱的歹话。安尼吼，无法度两岸一家亲，吼、哦，所以马英九你买单，你即摆人搁伫遐，你若咧看电视哦，消息整理有咧偷看拢无要紧，你就甲马英九讲，讲哦，我们要跟这个跟大陆讲说吼，啊，我们有交我们的朋友啦，啊，你交你的朋友啊，不要互相伤害，啊，我哥提醒国民党，你支不支持这一次这个蔡英文总统去见麦卡锡？你买讲者，今个你买讲者，吼、哦，就讲咱即道总统去东岸呢，接将嘛，国全球上面领导人讲嘛，啊，去瓜地马拉，去贝里斯，啊，邓来去尊，再要在加州见麦卡锡，啊，听讲二十个国会议员要见，中国国民党是欢迎，乐观其成，感谢蔡英文总统，感谢中华民国外交部对中华民国所做出的努力跟贡献。这个朱立伦，你来讲啊，尤其侯友宜，侯友宜对这个机会你啊，侯友宜你讲一下，讲哦，啊20个太少，嘿啦，我做总统上少嘛50个，你安尼讲，安叫嚣唔只好，啊你拢结点点只嘛，我讲哦，侯友宜够我你6道机会嘛，我来讲30天，即句你当先讲，啊讲出来了，你的民调保证会阁压起 你。嗯，来国林大哥来回应。 我觉得啦哈，其实这就说我们今天。不是说在苛责马英九，就是这个，也许他就觉得他流的就是中国人的血脉嘛，他就是要是回去做中国人嘛。所以你在那边看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然后人家讲我们是怎么样割也割不开的，可是好歹我们台湾人对不对支持你当总统8年，就算我们当时瞎了狗眼把就给我拉把狗起，但是毕竟对不对？少数服从国主，你就是我们的总统。你现在是我们的卸任总统，你还领我们的礼遇哦。而且我们还在等着你说你633没有达到的话，你的薪水要退一半给我们哦。我们还在这边痴痴的等哦。这种情形下，其实我们没有希望那么多。我们是说，你可不可以跟你碰到的中国的任务，因为你要不要再骗人家说你去祭祖，你带学生去参访？你看重点在哪里？重点都是你跟谁见面嘛，谈了些什么嘛，对不对？那你就好好说，你说。你今天我代表来，我希望建立一个我们两岸的平台哈。刚刚金姐讲的，我们双方总是要谈吧。那既然要谈的话，可不可以你那个飞机军舰，你就不要老是来骚扰我们嘛、嗯，对不对？这样民众会反感，我回去也很难交代啊。对，这个不难做到嘛，对不对？你们这一生气，那个佩洛西来之后，你们就来一大堆嘛。有时候忘记了就忽然好多天没来嘛，是不是？所以这个不能讲吗？对，那然后你不要老是阻止我们嘛，你不要害得我们一国一国的又断交，一个一个给我们抢过去。我跟你说，你如果真的抢到台湾，一个邦交国都没有，我跟你说，到时候台湾只好独 吃饭。 这个地方跟蔡英文见面呢，对美国对台湾来讲都有莫大。对， 你不要逼到我们走投无路嘛，你对不对？像当年苏联、白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都还各有一个席次嘞，对不对？你这都可以商量嘛，你大中华邦联也好，你什么就是说，起码你表现这种东西，比方说，我们小英总统对不对？爱出风头嘛，就到美国去访问，那这个美国这个。你说不要说我们亲美嘛，人家美国没说要打我们啊，美国没有5000个飞弹对着我们啊，美国没有每天在骚扰我们，美国没有说台湾是美国的一部分，美国也没有说从来台湾就应该美国就要占领台湾啊，所以你中国不一样，中国你也讲我不占领台湾，我不飞弹不打你台湾，我不骚扰你台湾，我对你台湾好，你台湾想要什么我给，你看当初台湾没有鸡蛋的时候你就说哎我们中国对两亿个鸡蛋送过去，台湾是很高兴我够意思，对不对？你这样跟说压低啊，不像一个人压低，所以我觉得中国共产党就非常的傻，你不要忘了台湾人的祖先齁，不好意思，这个我最近在写这个台湾的历史，台湾的祖先不是普通人欸，台湾的祖先都是亡命之徒欸，当年要不是说在中国大陆活不下去了，也不会冒着死经过这个黑水沟，十个来十个来六死三老一回头欸，6个死欸，60%的死亡率还来，所以台湾人不是被吓大的， 台湾人就是有这种精神，你对我客气，你看客气的时候我们也很客气啊，大陆陆客来我们也很欢迎啊，对不对？你我们也去玩啊，你对我凶我就跟你凶啊。朱镕基第一次台海危机凶的那个样子，台湾人怎么样？通通投给李登辉，你怎样？你要怎样？侯大你过来啊，对不对？所以真的要了解，所以马英九你也要告诉，如果你了解稍微有了解台湾人，你也要告诉中国人，对不对？告诉中共啊，说，哎呀，你不要老是来硬的，你来点软的，对不对？你给我两个礼物，我就回去说，哎，中国跟我讲啊，以后飞机今天都不来了哈、哦。那中国跟我讲啊，以后不会进你们的，进大家农产品了，是不是？大家说，看、啊、马英九好好样的，对不对？那这侯友宜就可以传，哎，这个感谢马总统对大家的贡献，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角色扮岗位扮自己的角色，哇，那不是很好吗？ 我觉得习近平应该聘苦苓当首席顾问。 主持人，我补充一下，我们一川啊、哦，刚刚讲的国民党的立场是什么？我们主席也有对外公开宣示啊，任何的民主国家的国会议长到台湾来、嗯，我们国民党的立场都竭诚欢迎。这样个够清楚了吧？包含佩洛西来台，哦，包含我们如果说蔡英文这一次能够见到，哦，这个布林肯，不要说是庞贝奥啦，哦，我觉得就能够见到，哦，拜登，我们也都很开心啊。我们不会唱衰这一次小英出访，国民党党主席没有，只不过我们有提到这一次出去的时间可能比较晚，如果能够在洪都拉斯断交之前能够去。哦、可能我们就会这个国家可能、哦、我们的邦交国就不会丧失掉。任何的一个执政党对于我们的邦交国都要极力去维护，不要让它断掉，这是任何一个的总统的责任。陈水扁断一个啊，马英九也只断一个啊，为什么蔡英文会断这么个？这个、哦、你当执政 党那你要不要讲那个蒋经国？对，蒋经国 当然了，时空背景不一样。 对呀、啊， 主席，我跟你讲， 啊、你有怎样时空背景吗？ 我是没有说。如果说我们刚刚哦将军讲的哦无神论。台湾现在百妈做豆芽来，当然是梅州豆来啊！咱台湾人是不红红超跑 上去啊！ 我只说印度来的。 这个事情我一定要讲清楚。我最讨厌这种人，真的抱歉，不是最针对金杰里。妈祖哪里来的？关公哪里来的？我们跟关公，我们跟中国人拜一样的神，我们就要跟中国统一吗？拜托全世界的人拜基督教，基督教。耶稣哪里来的？耶稣犹太的。 可是全世界都掉光了，你们掉光了。我跟你讲，啊，你不，我们讲渊源啦，不是讲咱都爱去回统一的，嘛不，我嘛不支持统一的。你哪会生？你 敢拜？那拜什么神有什么关系 呢？那是讲渊源，那是不是只讲渊源嘛？ 渊源，然后 你讲我卖人叫邓启，伊嘛是追哦追盛装追严嘛，伊今日邓启，伊是讲啊邓启啊这一座。我咱嘛讲，咱拜神明，伊也是嘛是咱中国甲台湾有一个渊源，咱 当然 是 变一边一国啊。 咱起码是讲，我甲讲个完嘛。 不是你这做，你我们就已经讲，这不是祭祖。我们现在没有人在讨论祭祖，没有人反对他祭祖。你因为什么你一直讲祭祖？因为只有祭祖这件事他站得住脚，其他通通站不住脚，所以你就只好一直讲。 我这样回应了，我们一川哥讲的，就是说，好、哦，国民党的立场是什么？我们当然也是支持国际的所有的友邦。 啊！佩洛西来访问的时候，你们每个立委都在骂，说你们挑衅中共，造成 台湾。我们主席，我们党主席要讲啊，任何的国会议长到台湾来访问，我们都很。 你们党主席讲，你们下面委员、你们党员一大堆在骂。 什么叫做国民党的立场？主席讲了才说了算嘛。 哦，所以主席下面人通通可以不听话，那你那为什么郑佩芬你们要开除？俞北辰你们把人家开除啊？不是他代表他自己吗？你党凭什么把人家开除？ 不是这个哈、哦，是不是有逾越我们的这个政府的立场？ 那为什么？为什么你们、啊？ 这个我没有牵涉，因为我不是党，我不是这个党的这个。 哎、欸，你是中常委呢？ 不了，我基本不是了，我基 本。你基本不是啊？ 我曾经的、 啊， 我曾经的、啊哦，我曾经。 对啊，那你们那么多立委说我们跟谁见面都是挑衅，跟美国好都是挑衅，这不是你们党员在发表意见吗？ 如果有逾越了我们的这个党章，那当然党要党纪要我们考纪会要处分嘛，对不对？我现在是讲。我们本党的立场绝对不会跟中国唱和，就是说 你又不是， 不是啊， 你不能代表副秘书长都不能代表本党，你在代表什么本党啊？ 主席讲的啊，而且不朱立伦讲啊，哎，我不是把路掉的，朱立伦主席对外讲，任何的民主国家的国会议长到台湾来，我们都竭诚欢迎，你敢掉？ 金杰议员啊，是国民党里面较讲道理的本土派啦，哈、哦，啊，我很尊重啦。不过讲到这个，我一定要跳出来，为什么？几分钟就好，为什么？一共的妈祖对不？拍谁？妈祖是湄洲岛，但是他是宋朝的人。然后讲到佛祖，佛祖释迦牟尼佛，他是哪里来的？天竺啊，印度。 公典会干妈，南海观世音菩萨，对吧？哈，南海普陀人哦。然后紧接着关公山西嘛，对吧？哈，拍摄一起三国演义的行动汉末年，跟你中国一点啊关系都无啊。我跟你讲，他们的中国当时开始的。我们现在说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四九年，为什么打败了国民党所代表的蒋介石政权？所以蒋介石政权中华民国只好被迫撤退。公撤退啦，公这个转进啦，公潜逃随便啦， 但是 怕输嘛。輸嘛可是问题是，中华文化五千年，这些圣公所有的神明，跟你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很多很多支持统派的在台湾用这种方式来讲说，你们独派的人数典忘祖啦，你们独派的人怎么样无微博啦。跟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什么关系啊？妈祖、关公、包括观世音菩萨、佛祖跟这些所有的神明，我父潜水家所有人。新民拢跟你一点啊关系对不？这要讲清楚哦，跟你中国没有关系，但是他们是中华文化几千年，我不反对啊。但是这些文化不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说加龙外，所以我讲了算了， 不要忘了，没有什么事啊、不要忘了中国共产党 无神论， 无神论。文革的时候，大中国大陆的妈祖庙、关公庙什么庙，全部被红卫兵都打烂了。现在为什么盖起来？盖起来来台湾统战，台湾不就有关公吗？ 讲 到这个，对不对？又忍不住了，为什么呢？这次不是马英九回去祭祖吗？马英九是谁的秘书？蒋经国嘛。蒋经国在浙江奉化溪口，因老部叫做毛福梅被这个日本空袭炸掉和死亡，盖了个墓哦。然后呢，紧接而来，那么蒋介石的妈妈就是他最孝顺的嘛，王彩玉，王太夫人嘛。这两个人的墓都他们什么时候被人家给翻开了，还挫骨扬灰泼汽油扫掉烧掉啊，不就毛泽东主政下的文化大革命吗？毛泽东还是我跟你讲，本来国民党下面的一个师长要去刨人家毛泽东的这个祖坟啊，毛泽东用什么方式？他去用把别人的祖坟当做自己的祖坟，让国民党这一个军官去刨人家的祖坟你知道吗？结果那我请问你，蒋介石干过没有？有啊，共产党跟国民党最恨的那个汉奸叫什么名字？汪兆铭，汪精卫。汪精卫的墓在什么地方？就在这次马英九去的中山陵的旁边。因为汪精卫一直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中山先生的信徒嘛，结果用金刚砂混凝土弄在那边坚固，认为人家没办法破坏，结果派了国民党后来派了这个等于说用炮用相关的这个等于重兵啊，把他硬是给炸掉，棺材掀开，汪兆铭的尸体拉出来以后挫骨扬灰，用汽油烧掉，这个是你们中国国民党干的事情，你们以前是干这样的事情，那中国共产党也用这样的方式回敬你。你现在去浙江奉化县溪口那个封道坊旁边的这个墓园所看到的毛福梅跟王台夫人的墓园是假的，里面是空的， 马英九的祖先的墓也是假的、 啊、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现在才修的啊， 人家修的是那条路吧， 英九路，马墓也是重修的， 马屁路啦，就马屁路啦，拜托，连战人家当年回去2005年破冰之旅的时候，共产党对他的这个祖先的那个墓呢，也花了1300万人民币修嘛。我们现在讲的，你别跟我讲这个圣公祭祖，别跟我讲圣宗罪，别跟我讲神明，讲了神明，摸规八都拢会，你说咪？跟我们干妈南海观世音菩萨了，跟你中国共产党什么关系？你还把他的像、把他的庙全部给拆掉，把他刻在这个山壁上面的像，包括释迦牟尼佛、包括观世音菩萨，全部弄掉，连那个好大好大用铜做的那个关公的胸，都把它切割成40几块啊！你别跟我讲，这个是跟中国共产党、中国是尊重神明的，你的笑破了。 开碰碰车在游乐场飙速，清理人假第四天儿童节。瑞德哥讲到说，毛泽东主政下面哈，然后呢，你说挖这个蒋经国的，就是说这什么 毛太夫人， 谁的 那个毛福梅就是蒋经国的妈妈，还有王彩玉就是蒋介石的母亲。那时候是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干的事情，本来周恩来想尽办法就要保留他们的存在，因为他知道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里面靠逃卡给，一直要保留跟两蒋之间的这个沟通管道嘛，结果还是被掀开来了，还是被挖掘墓，挖人家的祖坟是所谓的这个中华文化里面最不能接受的事情嘛。 因为你讲这个，我想到这一次呢，特别安排他去住一个东湖宾馆，对不对？ 对。 东湖宾馆是什么人常常去？你看 毛泽东想爱去 湖北中南海，毛泽东想爱去的哈，所以是不是羞辱性极强？ 他去了毛泽东在那边住过48次。 对。 台湾有很多蒋公行馆，就是蒋介石去过的。你现在中国任何的官员来这边家住蒋公行馆看看， 他不是不能住，不敢住啊，蒋公会抓他，你知道吗？这是共匪来我这边，我还不抓你，对不对？那你这个马英九，你跑去住毛匪的行馆，说句实话，你也蛮大胆的啦，对不对？你们是对立的嘛？毛泽东在那里面专门是想办法怎么样整肃中国人，怎么样整肃这些反对党，整肃这些国民党这些叛党。那你去那边干什么？你不怕这些先烈来找你吗？昨天才拜完孙中山，隔天要去拜你的祖先，你却在这个毛匪的大本营，这叫做毛匪的巢穴里面过一夜，这是刻意的羞辱，还是你真的不知道？所以我真的觉得马英九这次齁，你是我的前总统，我的少将也是帮我进阶的啦，我还是很尊敬你，可是我说句实话，做一点有骨气的事，做一点让人家觉得你是一个三军统帅曾经的事情，否则我们会感到真的是丧权辱国，那些事可能都不够形容啦。 好，来。我们看齁，因为现在不是很流行跟 AI 对话吗齁， ChatGPT 这个非常的红，我们看这个是好民意大哥他在他脸书上的这个分享齁，问说马英九说中国武汉防疫不是对中国齁，不是这样讲的齁，是对整个人类的贡献，请问这样的说法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形容呢？ AI 说，您可以这样表述，马英九将中国武汉防疫视为对整个人类的贡献，这种说法可以形容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屁和强调全球视野的视盲，看不清楚啦齁，然后呢有一定的讽刺的程度。那讲到这个ChatGPT 齁，这样子的一个 AI 啊，据说中国也有中国版嘛，那朗东中国版好不好用？ 哦，这个其实呢，现在呢，聊天机器人呢最强的，去年呢所提出的这个 ChatGPT 是在美国加州那边所推出来的最新的系统。那中国呢，它也不甘示弱，为什么？这就是当初美苏的太空大战变成现在的 AI 大战。那去年11月8号就发生的一件事情呢，就是美国要收紧的中国半导体做晶片制裁嘛。所以说那个时候，尼瓦达最新的 A100 的这个晶片呢，那个是台积电7奈米的这个产品啊，然后呢就不准输入到中国。那时候呢，百度呢就讲是说，啊，美国晶片呢对百度影响有限。后来百度在3月16号就发表了他们自己 ChatGPT 的一个 AI 绘图的程式，叫文心一言啊。嗯，那大家可以看到呢，是说画车水马龙的街道，就出现了龙跟车子；红烧狮子头呢，就是会有狮；那青梅竹马呢，就变成马跟人在这边谈恋爱。然后呢，这个还旁边还有这个梅子，而且这个宫保鸡丁更可怕，这个面呢变成鸡的这个形状，看到 有些狮子头比较可怕。 狮子头， 哎，红烧狮子头，这下一个是夫妻肺片，这个还以为是什么叫你不要抽烟呢？应该银河上的那个广告。啊，胸有成竹的男人，哎，就一个男的，中间有竹子这样子啊，然后就非常的辣惨。所以说呢，他那个发表会当中哦，一开始他只有影片是没办法操作的，光是影片弄出来了之后的话呢，股价呢就应声下跌了将近 10% 左右。后来隔了一个礼拜的话，它的评价大幅的翻新哦。然后呢，很多网友去测试说，发现了中国这个文心一言表现呢非常良好，到底怎么样让它进步？后来发现的中是什么呢？那个中国人打土耳其就发现出来了一个火鸡。啊，为什么？ 土耳其哦，对， 因为他把土耳其先翻成英文，偷用美国的系统跟 Turkey 英文又是火鸡的这个意思，所以就画出了火鸡来。就网友还继续测试呢，是说啊，是不是呢就可以去做一下那个再画一个穿梭在场地里的训练。那训练的英文是 train 嘛，所以它就出现了火车，就证明了它是先把中文翻英文之后，英文去连到美国的那个系统之后，再把它弄回图，然后假装是中国人弄的。那当然，《华尔街日报》也有问一个很经典的问题啦，他说：“习近平是不是一个好领导人？”啊，这个 AI 就回答说：“提问无法通过安全检验。”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所以说我这个中美 之间打个岔，这个，因为我也问过 哦，你有问过 我们台湾的比较好。我说习近平是不是中国的皇帝？嘿，他说作为一个人工智能，我不能对任何人在政治人物做批判。好，但是中国的皇帝自古以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习近平身为中国国家主席、党总书、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以及国家军委主席，他的权力确实跟皇帝一样大。 哦呦，好有智慧哦！ 所以你知道他是有判断力的，他知道皇帝是干嘛的，然后他知道习近平的权力是跟皇帝一样大的。可是我们台湾的这个，中国不能用，因为还有人问过一个问题：中国会不会统一台湾？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 他居然说谁统一谁还不知道。 抓去行程监狱关。 对啊，所以马英九他说我去中国也可以见识一下中国的一些科技啊，看看他跟美国落差到底有多大。 我们有时间我们还会再聊的是哦，马英九在搞什么鬼呢？为什么现在在中国，然后呢又突然陈以信帮忙讲哦，说他还要去访问美国哦。有这一回事吗？好，这包括那个国民党的智库非常资深的这个顾问叫赵春山说有其必要性哦，因为要去跟美国交代一下说我们虽然是和中，但是呢不代表我们叫抗美。那你觉得美国人有这么好玩弄吗？ 我觉得那么有一个事情我觉得非常的疑惑啊。那么林俊杰议员应该回去跟国民党党中央那么进行一个这个等于说沟通，为什么？谁最需要在今年呢、啊？尽早赶快到美国去，啊，不就是要选总统的人吗？ 对啊， 啊，那个人不叫侯友宜吗？嗯，那侯友宜到现在对不对哈？到底要怎样都不知道，对吧？那刚刚俊杰议员说那个要等四月开议啊，我听说那个国民党已经定调，洪孟楷已经定调，6月18号一定要总统候选人出来， 对， 带着区域立委的那个相关的候选人嘛。嗯，所以6月18号以前有嘛？各位告诉各位，新北市议会为了这个。开了，好像开了方便之门，好像提早在6月中就结束了嘛， 了 对不对？会期就 我七月二号， 好像会提早结束啊、哦。为了这个特别提早结束，嗯、因为到后面 70天， 我记得好像会提早结束了。嗯，不过我倒是觉得伸头一刀，缩头有一刀，干脆你就直接就是 一颗平凡沙粒如何变成一片晶圆？台湾半导体 有出现不雅字眼。嗯， 知道吗？我就不懂啊！真正需要去选总统的人，对不？哈，噶今嘛哈，无要去美国，然后呢，无要选总统的人，对不？朱立伦他后来也否认，然后呢，现在呢被传出来说，可能要去，而且传出你那个马英九要去的人，是陈以信哎，陈以信被我们归类是比较跟马亲近的立委的， 对啊， 你知道吗？嗯、啊，很奇怪啊！你们现在国民党放话的人都否认。国民党的副秘书长不代表党的立场，国民党的这个亲马派的立委所讲的话呢，马办 不代表马办、哦、啊， 连在台湾被归类为统派的联合报的头版头，国民党定调九二共识是中华民国，也被朱立伦否认说没有这回事，没有开过这个会议，年轻们到底是别安诺啦。所以呢，其实朱立伦要独排众议，让所有人米平所有的争议，只有一件事情。亲口说出来，我朱立伦绝不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安尼就好啊，安尼大家就会相信你了。 好，双英在访问，一个往东走，一个往西走。那我们来看这个往美国走的，这一次小英总统他出访友邦是瓜地马拉跟贝里斯，贵雅有一些感触，我今天准备一张照片，主要是因为你这个随团采访你就知道，你在过境美国，不管你是像我那一次是夏威夷跟关岛、嗯、你在过境的时候真的有很多台美之间的妹妹嘎嘎，什么时候能够发稿，什么时候不行，他都其实我们有一个这个默契啦。那来看这一张照片，这一张照片呢是我们在回程的时候在关岛所拍的，这一个是关岛的副总督，他帮忙拿着手机在自拍，小英总统在这边，贵雅在这边，随团大家呢因为啊差不多诶当收工啊，真的是累就超威啦、嗯、对机上呢在说明的时候就有一点眼睛眼皮也看沉重了，快要睁不开齁、哦。那这样子的一个意涵呢，你代表是像这一次小英总统他在美国齁、哦，纽泽西州的州长也没有来，也是官方啊齁。可是呢我们基本上齁，我们台湾这边齁假修规矩啦齁，我们也不要说破坏这样子相关的一个结盟的关系齁，所以我们其实通常都会比较低调。那低调当然有原因啊，我们所有的无奈都是来自于中国齁。只是呢有没有这一次中国是把它闹很大、嗯、有没有找了那个走路工花200块美金一天来弄啊齁。然后瑞德哥笑到病鬼，就是那个数典忘祖他还写错嘛，对不对齁、嗯、叫做什么忘典书主啦齁。那我们笑一笑之外呢，其实外媒就发现了，丢啊，中国驻美国的外交官就开了记者会齁，特别来谴责说噢、哦、小英总统怎么可以串访什么什么等等等，又花了钱啊、那些走路工呢据说齁、他们觉得蔡英文总统啊在这一次的行程啊，他们弄了这些人啊齁，他是载着抗议的人弄了3辆巴士，然后小英车队呢开到哪他就从后面尾随。所以本来齁、可能有一些美国当地人不晓得说噢、哦、台湾总统来访啊齁，这一下要不知道都很困难了齁。那我们其实呢虽然中国这样做是蛮丢脸的齁，不过最后我们还是不好意思的说一声谢谢中国帮台湾的能见度来做 宣传，感谢啦！好，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新台湾加油，我们再会。